好啦，又翻嚟第二节嘅老蛇独女。 Hello， 又系我奶色同埋公主。 你好。 咁头先阿奶色咧就讲咗佢嗰个贱男嘅朋友，啊唔系应该系话嗰个女仔嘅男朋友一个贱男嘅故事啦，咁样。咁你觉得公主啊？我想问下公主先啊，你觉得啊喂呢件呢个感情关系呢个瓜葛咧，边个应该负最大责任咧？ 我又觉得个女仔有问题，即系我。 其实所有人其实我反而觉得啦，我反而觉得呢那个 wet 妹啊，即係小花个 fan 呢就最其实比较上系冇责任多啲啦，因为佢都系一开波就俾人压啦，系咪先？ 完全唔知 情，即系 仲要好，仲要好难受啦！哇，嗰条仔咁样样， 但系咁样完全俾钱个男仔使，我觉得呢个真系我就唔系好得啦。即系点能够佢完全冇职业咁样去供养一个男仔咧？即系呢个太过重啦啩，我觉得，即系令到佢个男仔咁样对佢。 但先公主底啦，女仔有时觉得女仔嘅，你唔发觉女仔咧一去咗呢爱情度咧，好似就唔系失咗方，即系你好似 盲咗咁样， 即系旁观者清咁样嘛， 即系佢唔能够旁观者清，佢已经当局者迷啦。即系难听啲讲，好似饮底裤水，饮咗底裤水咁样咧，讲乜你讲乜就做乜啦，即系咁样嘅添。 有底裤水呢？系咪浮水啊？即系嗰啲茅山嘅浮水啊嘛？ 唔系，即系我讲得夸张啲啫。其实系贱到，仲要有啲未透露啊！啲贱到咧，其实个女仔咧系喺性方面咧，其实都唔系即系属于冰河时期嗰啲人嚟，即系唔系咁好噶，唔系咁好嘅， 冷感啲啦。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问题咧，呢个男仔咧就超好啦， 好热衷 嘅。咁你知道好啦，你 听得出嘅， 咪配合下咯，搵配合下咯。但系个女仔真做嘢好攰，即系讲紧系收凌晨点零两点钟，跟住第二日可能我 但系男人唔理你噶嘛， 系啦，但系问题系 性欲就， 但系问题系第二个女仔可能第二日要翻工，系翻你六点几要起身咯，咁你谂下，你仲要要求个女仔去做，你叫佢瞓觉好过啦，但系个女仔已经觉得我唔得，真系好辛苦啊，即系我如果你咁样，我真系搞我冇精神做嘢。喊住咁样话，不如搵一日放假先啦。咁，呢个男仔就夹硬嚟咯，喊住嚟搞都有，即都有有有有 feeling 嘅咩？已经好明显，佢哋唔夹啦，系咪先？即系你一个咁样嘅男朋友都唔体恤我，我仲要俾钱你使喎，大佬 系咪啊？系咪啊？明白。仲要贱到系呢，连呢方面都要咁贱格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啦，嗱，阿公主讲得啱，就系个女仔都好有问题。 系嘛？ 喂，其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好老实啦，个男仔咧，其实可能已经有铺瘾嘅啦，或者系其实佢已经有个趋向就话，喂，其实。阿小花唔系小花嘅话咧，其实都有第二个女仔，佢系会钓鱼咁钓噶啦。 即系你咩嘢铺人啊？你意思系点？ 即系 keep 住佢，其实系可能喂，我屋企个背景系咁，但系其实喂我唔去做嘢，其实可能佢唔系第一个噶啦，即系小花唔系第一个受害者啦，可能 哦，即系可能佢已经有 keep 住就 系 咁，所以点解阿小花搬走咗佢都唔知道，因为我就系攞个提款机翻屋企咯。 因为想讲就系个男，即系个男仔衰就紧噶啦，但系个女仔其实即系要醒少少咯，我觉得都要做女仔嘅。 佢踩咗落去，嗱个女仔踩咗落呢个氹咧，咁好老实咧，女仔又好多时咧就系、是、佢唔系理智行先啊，佢系感性行咗先啊，所以佢好多时咧就话佢越深入去睇呢个男仔咧，佢就会越同情佢。即系点解有啲好荒谬嘅嘢？我哋旁观者觉得好荒谬就系、是、咪有啲。被绑架嗰啲女仔咧，会中意咗个绑匪嘅、 啊， 即系成件事，即系成件事话，好老实，嗰个绑匪会同佢倾偈啦，佢觉得哇，真系好了解我，因为佢要去绑架我咧，所以佢查咗我好多嘢，好了解我，仲了解过我父母啊，咁样。困 住咗就对住一个男人。 系啦，同埋咧，佢可能系查咗佢好多嘢，查咗佢背咗好多背景啦，咁同埋同佢倾偈，倾得好深入啦。哇，真系我最 best 嘅 best friend 都冇你咁了解我啊，咁所以咧，嗱，有两种状况嘅，第一种状况就系、是、即系困住我，得翻你一个人同我倾偈。咁所以咧，嗰个被绑嗰个人咧，可能逼住就真系要你系我唯一依靠啦。第二就系话，喂，其实原来绑匪系最了解我嘅人。所以点解 少少关心嘅已经可以感动到 咧？系啦， 俾碗水你饮， 系啦。所以试过有啲 case 就系话，喂，到最尾佢系唔告嗰个绑匪噶，即系因为佢绑我咁，但系我话我中意咗佢，咁你仲点告啫？ 啲女人真系好大镬，其实真系。所以真的要懂很多嘢咯，女仔其实即系要自爱啊。 咁我觉得个男仔咧最 最敗北嘅一個地方就話你唔好食咁近啦、啊，大佬。即係嗱，好老實，佢衰就梗噶啦。但係你好多 case 都係話，喂，其實我真係中意咗你個閨蜜，或者我真係中意咗你個 friend， 咁都冇辦法。有陣時即係話。咁但係當然啦，呢個男仔就話我唔同你斬攬，又追緊你個 friend， 咁呢個係自然嘅，當然。但係正常啲嚟講，喂，感情呢樣嘢你女仔都明啦。 其實會唔會係佢都唔介意佢知咧？即係唔介意小花知啦都。 其實都係啊，嗱， 如果唔介意點會喺個傾得咁細聲啊？直接話俾啊，係啊，小啊，係你個 friend 啊。 唔係啊，就係、是、話其實咧，佢就係話呢段關係佢一定要維持住，就係話我要有一個經濟嘅來源啊。即係所以點解我會懷疑小花唔係第一個受害者咧？就係、是、喂之前其實都係哦。如果我即係好似一隻雀仔咁樣嗰、那個起個巢，喂佢個巢爛咗，我咪去第二度起咯，咁、樣即係其實基本上我成個生活其實就係、 是、為咗揾女啦， 係啦，就係、是、為咗揾女養我啫嘛，即係一小白臉其實成日都係㗎，你咪太少接觸，即係好多 case 就係話，喂嗰啲風塵女子，喂其實下海嚟到揾錢去貼仔嗰條仔啊，再去養其他女啫，去再溝其他女都係 咁科技先進嘅社，即係依家啲電腦咁科技先。 所以话几时女仔咧，即系唔好对爱情咁认真啊！但系即系你讲得啱啊，佢哋系感情，即系个叫咩？ 咁佢唔好彩啫，遇到个贱嘅。 嗱，好老实啦，讲真，嗰个女仔真系蒙蔽咗理智。其实如果你女仔嗱，唔好话女仔先，唔好理男女啦。有阵时理智同埋感性咧平衡少少。就 OK， 你头先讲个 case 咧，就系个女仔咧太感性啦，理智都争啲冇咁仔啊。 所以咪就系识而家就要引申到咁样讲，咁样讲佢出嚟啦。所以咪引申到咁样讲佢咯。呢啲女仔开始因为太理智啦，所以乜都同你讲钱，同你男人讲钱。 唔系嗱， 俾钱我买嘢啦。 你绝 呢个嘢又好难讲喎，即系女仔即系有时即系自己女仔。 好老 实， 我有少少唔认同就系、是、你绝对做到一个极致咧，就系、是、好不智嘅。你理性到去一个点，喂。你呢段感情一定有少少理性，一定有少少感性，即係话我哋拍拖好多时嗱，你哋拍到拖啦，我亦都拍过拖啦，咁样。喂，你有阵时你氹佢嗰阵时一定要系感性㗎啦，你仲点样理性啊，系咪先？你氹佢或者佢或者我我哋。 理性咁氹。 可唔可以试 女仔你受。唔我觉得女仔唔会受。 唔系我真系如果你嬲你 嗱你睇嗱你睇下呢条代数公式哇几深我为你计到佢。X 等于几多咁样唔会㗎嘛，即系你唔会个冧。噶嘛，除非你个女仔都系数学家，系咪先？冇可能噶嘛。嗱，我今日益下大家听众啦，或者益下两位女士啦，咁样即系头先嗰个男仔咧，喂咁近去食条女，喂即系去搵佢个女朋友，即系去搵佢女朋友嘅闺 蜜系咯。 喂，其实呢个系好不智啊，即系你一定会拆穿，同埋咧就系话喂，其实。对个女仔系更加香。你话嗰种街外人，街外人咧，你伤佢一世，佢恨你，佢系一定恨你一世。但系如果你话 你搞到连朋友都冇得做咯，即系闺蜜都冇埋。 其一啦，就系话喂，你喺呢个世界上一定系多咗个敌人。 嗯， 好老实，佢一定唔会系朋友。 嗯， 即系呢个你嘅 ex 一定唔会系朋友，因为。佢一定你 hurt 到佢咁深，你话系街外人和平分手，喂，我真系中意咗其他人，我哋又冷淡咗啦，我哋不如分手啦，我哋不如解脱啦，咁样，咁我觉得成件事如果和和平平咧，佢可以同你做翻朋友， 系咪好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嘅，系咪先？咁我就会提供一个途径啦，就系点样可以好 食得远啲， 可以好开心、好自由咧，去识异性啦。咁我介绍一个地方啦，就系、是、大家都去得嘅，又唔使钱嘅，又可以唔会尴尬嘅，即系你譬如去啲速嗰啲咩 table for six 啊嗰啲，喂你。六个里面我都要求其敷衍嗰五个我唔中意嘅，我都求其敷衍佢啦，又要俾钱喎。 雙體嗰啲 又要系啦，雙體又要俾錢喎。咁你點樣可以識到啲如意郎君啊，或者識到啲女仔？嗱，我介紹大家咧去機場，你咧攞一塊紙牌，求其寫個英文名，同你冇關係嘅。你去到咧見到一啲嗱我想問一下兩位女性，如果你你覺得中國人吸引啲，即係中國男仔吸引啲咧，定係鬼佬係會吸引啲？ 即係鬼佬啦！ 嗱，好老實，我介紹一個完全唔會尷尬嘅識男仔方式，識鬼佬，識鬼仔。 嗯， 你見到嗰、那個哇！靚仔喎，咦又冇女朋友喎，嚟旅行都冇帶女朋友啊，又成班 friend 或者成，你就拿住個紙牌去問佢， 你系咪呢个人啊？咁样即系用英文问啦、 啊。好靓啊！ 唔系嗱，系嘅， 睇电影噶嘛，大佬。 唔系啊，真系噶嗱，亦都唔会尴尬。 有冇一个嘅 case 先？ 有嘅， 有嘅，真系 有嘅嗱。识到位，即系其实你唔需要，你唔需要理嗰啲咧，你唔啱眼缘嗰啲，你见到诶冇、欸、女朋友愣住，诶、欸、又靓靓仔，系你杯茶啦， 教呢啲， 你就走上去咧同佢搭讪，嗱搭讪你 写住阿 John 咁样啫嘛， 嗱你听我讲埋先，听我讲埋先，开场白咧，嗱好多时男仔去沟女咧都会谂开场白，系好难谂嘅，亦都要合乎每一个女仔唔同嘅心理咧，你要谂唔同开场白系好困难一件事，但系喺机场咧你就冇。呢样嘢，你系咪佢啊？去到就话喂，其实我咧系个交流生嚟噶，咁样咁呢个咧，咁你就会问佢你边度嚟啊？咁样 ，Where are you come from？Where are you come from？ 你首先有技巧嘅，你首先有技巧嘅，你问佢喺边度嚟，因为佢系如果旅游嘅话咧，嚟旅游咧，佢嘅心情系会开放咧，咁佢会 nice 好多，因为鬼佬一定系 nice 嘅先啦，系咪先？佢嚟旅游更加 nice， 你同佢咧搭讪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有话题，尤其是咧佢如果第一次嚟香港更加好，你可以话其实咧我招呼呢个 John 都好啦，但系咧其实我系交流生嚟嘅，我成日都招呼，譬如你问咗佢由边度嚟，佢话喺芬兰嚟嘅咁样，我成日都招呼啲芬兰嘅朋友噶咁样，咁如果你譬如你。想要譬如有啲香港嘅朋友想带你去游览或者成咧，咁、佢之后嗰几日咧就有机会咧会嚟搵你，你留低电话俾佢，系啦，你留低电话俾佢。当一日里边你搭讪超过五个鬼佬咧，佢是但一个一定会搵翻你嘅。 好噶啦，咁呢个讲紧系首要条件系你有流利嘅英语、哦。 系啊， 系咁嗱，好老实嗱，好老实你，好老实嗱，如果你系你中意鬼佬，咁你要你咁你识英文，你识英文系最基本啦，系嘛？ 系、啊、我啲朋友话播啲 language 都得噶， 唔系好老实系， 唔使好叻噶。 佢嚟揾你就 系、是，喂我嗰啲法国嗰啲点算我？ 唔系播啲嗱，如果播啲 language 咧，系佢嚟揾你就系、是，即系你要分开啦。佢睇中你，佢睇中咗公主，或者佢睇中咗奶色，佢嚟揾你咧，咁佢梗系要迁就你啦。但系你如果系一个 做主动嘅、 导游嘅话咧，咁你识英文系好嘅。嗱，好老实，如果其实喺机场度咧就最好噶啦。点解咧？你可以喺侧边咧听佢讲乜。因为佢一定会讲嘢，即系可能同佢个朋友，譬如一个鬼仔都好啦，或者你哇、啊、你真系唔识英文咁点啊？我见到个中国人样嘅行埋嚟，我听下佢系咪讲英文先？喂，如果佢又系用啲佢又有讲广东话，又有讲英文，即系可能系 A B C 啦咁样。咁你觉得合眼缘 O K， 你咪去搭讪下。即系因为机场搭讪咧，系你又系话嚟搵人嘅话咧，系完全冇尴尬嘅。 系因为系好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喂，你老婆系咪咁样呃翻嚟 嘅？唔好讲呢样嘢先，唔好讲呢样嘢先。啲观众冇兴趣听嘅呢啲。O、okay? K。 你有冇啊？跟住 唔系，我其实仲有好多桥嘅。 因为佢老婆系外国人嚟嘅。 嗱，我其实咧仲有好多咧、知道咧点样大家系 迟咗 点样。是大家咧系有一个可以识到异性啦，同埋 make sense 又唔尴尬，同埋咧成功率高啲嘅方法嘅。因为我以前咧就系睇好多咧两性关系嘅书啦，咁亦都系听即系都叫做系上过下堂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就一定系即系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未必系样样嘢我都试过。咁理论上咧就系亦都系有一啲方法咧系可以。三五识七咧，系攞到空姐个电话嘅，仲要系试过真嘅，试过系真嘅，系有方法嘅，而且系仲要系佢自动俾你嘅添。 啲公仔要小心啲啊！啲公仔 亦都唔系话喂我坐头等，我扫啲劳力士，佢梗系俾我啦，就唔系嘅，系完全系坐经济客位咧。你只要用一啲方法咧，可以攞到佢啲一啲靓女嘅电话啦。其实咧唔难嘅，攞电话唔难嘅，反而最难系咩咧？好多男仔都 讲完点咧， 好多男仔都觉得喂我攞到电话咪成功咯，我可以约到佢出街啦乜乜乜。我话你傻啦，我同我啲 friend 讲话，你攞到佢电话。又点啫？你打电话去咧，佢可以唔出嚟噶。个电话系真都好啦，你可以唔出嚟。 唔系嘅，啲电话咁多整蛊， 我咁多骗局啊！ 不过唔系嘅，但系佢试过，即系嗰个咧叫做pick up artist 啦，我哋叫做即系一啲叫做约会达人啊。咁佢咧提供咗一啲方法咧，就系话喂，其实三唔识七，个女仔系自愿咧可以俾电话你嘅，其实唔难嘅。有你只要有方法就 唔难。但系啲女仔识唔识得过啊？唔系随便出嚟。 唔系随嗱佢随便出嚟噶，识唔过啦。但系我就系话女仔咧系有一个机制嘅反應，即系佢个天生有机制嘅反应咧，就系、是、如果你捉到佢呢个反应咧，咁咧佢咧你叫佢俾一啲个人资料，你俾电话你咧，佢系肯俾嘅，即系。 十个咧，其实有七八个系肯俾嘅。系啊，即系只要你 touch 咗佢呢个掣咧，女仔咧系有天性咧 touch 咗呢个掣，男仔咧太过理性啦，佢呢个掣系 touch 唔着嘅。 咩掣咧？咩掣 啊？唔系，即系点讲啊？ 咁我哋都要检 类似类似咧，有少少催眠嘅作用噶。即系话，譬如咧喺呢个场合嗱， 我哋听住男听众 嗱，好老实啦，我问两位女士啦，如果喺你生日嘅时候。一个你鍾意嘅人，即唔好话鍾意啦，一个叫合眼缘嘅人唔好太差啦咁、样。咁送扎花俾你，你觉得係好浪漫件事係咪？ 嗯，好心 係啦。但係如果你话喂喺嗰个场合或者嗰、那个喺、一个唔 make sense 嘅场合，譬如清明节送扎花俾你係咪得啊？ 拜山嗱攞嚟， 完全 男人唔掂啊！ 嗱，我所讲嘅催眠呢係要夹时间嘅。即其实唔系 exactly 嘅催眠， 你人， 你一定要识睇人啦。所以两位女士咧，我可以好大胆同你讲，两位女士其实女仔咧一定有第六感噶嘛。 嗯 佢咧可以 sense 到一啲人咧，喂佢个表情咧，究竟喜怒哀乐，究竟系中意唔中意。其实咧女仔会谂呢啲嘅。咁如果男仔都有呢一个咁嘅第六感呢个 sense 咧，其实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即系有好多咧嗰啲极级嘅罪犯咧，就系、可以用呢样嘢咧嚟到令到一啲受害者咧都觉得，哎，我俾你呃或者我。俾你杀都系愿意 嘅，其实嗰啲人系叻嘅， 系叻嘅，系叻嘅， 系 叻嘅。不过佢用喺用错地方，但系佢如果你用喺呢啲，用喺适宜性咧，咁冇问题嘅。我觉得成件事，譬如你用喺一啲倾生意嘅方面，其实冇问题，正路嚟噶嘛呢啲。但系如果你话用， 但系咪随便用咯，周围都用咁， 亦都唔系嘅。你要夹天时地利人和咧，其实都难嘅，系咪先？你咁啱嗰段时间呢、這个女仔就做呢样嘢嘅时候，系啦，咁我就做一啲动作或者做一啲或者讲一啲说话，令到你动情或者令到你觉得啊，俾电话呢个人咧都系可靠嘅，唔会害我嘅咁样咯。所以就系会话、 死啦！我之前男朋友好似就系咁样呃翻嚟噶啦，俾人哋 你呃佢定佢呃你先，你呃定佢呃你先。 呢啲唔讲啦。 嗱，我就分享咗一啲嘢啦，咁样咁奶昔咧又分享咗个战舰故事啦，咁阿公主有冇事有少少嘢分享一下 啊？战舰啊，等我谂下先。 咁你啲 X 啊嗰啲，你系点样分手嘅咧？系咪令到即系唔啱啊？ 都几次闹交噶，通常都系都少会做翻朋友 嘅，系咪啊？ 贱唔贱都系识个第二个咁样咯，即系普遍都系第三者啊， 第三者介入， 跟住就处理得非常之差咁样，又无啦啦失踪啊，无啦啦搵唔到啊， 失踪呢样 呢啲咪好普遍嘅贱男， 即系佢唔接你电话定系唔响咧？但我想问一下两位女仔，如果佢呢个男仔系唔接你电话，你会嬲啲啊？定系喂佢直头个电话都唔响，即系我掹咗电啦？即因为你唔知啦，你唔知啦，可能佢掹个电，可能佢熄机，可能佢成，即系直头唔知佢喺边咁样啦。你哋会 hurt 啲啊？定系哦，佢接咗电话嘅，但系哇，我好忙啊，哎呀，唔好倾啦，大家咁，即系佢敷衍你，你感觉到好敷衍，你又 hurt 啲啊？你三个情况，你边样会 hurt 啲啊？你哋觉得？ 我宁愿听到声，即系宁愿佢系敷衍我咯。 即系起码知道佢系 死咗未，死咗未，即系我起码揾到佢系真系仲存在。即系我系试过系一个礼拜都揾唔到佢嘅，完全听唔到佢电话，又即系熄机又响都唔响。 之后揾得翻嘅， 之后揾得翻就系发现咗佢已经同咗第二个一齐啦。 系 咁就劲 hurt 嘅。 我会直唔接受唔听电话咯。即系你好似你唔听电话，好似揾到你，但系其实揾唔到你嘅。咁样你长期系通嘅，即系话俾听你， 即系长期通反而嬲。 你存在紧嘅，但系即系明知你系、你有 miss call 啦，你有 miss call 嘅，你见到嘅。 无视佢。 系啦，佢你都唔即系明知揾你系啦，你仲真咯，会更加吓人真咯。 咁都系，咁都系，即系佢完全唔听都系。 系佢唔听，我明知话可能我喺对面线，其实佢系响紧嘅，不断响电话。咁、我打得通嘅时候已经响，即系话喺香港啦，喺香港。咦，个电话系正常通 过。我试过一次咧，直头佢系净系，即系我系用嗰啲咩无电话，即系打133啦，打反而打到，系啦， 反而 打到 更加嬲， 佢就净系拨咗个电话，哇，嬲到咧嗰次真系， 我都试过啊，因为我之前咧有一个爆少少啦，咁有一个女仔我追唔到嘅，咁咧佢都系真系好似你咁讲啦，直头系。朋友都唔做啊！佢覺得 即係 block 咗你電話， 即係 block 咗我電話，我用屋企電話打就揾到佢啦。 咁佢点样呢佢嘅即係听点。 冇啊咁我同佢讲囉我话喂其实你觉得烦或者你觉得真係唔啱你嘅、你同我讲。 老实囉。 係啦就即係朋友都冇得做喎、如果咁样。咁之后呢我哋有约出嚟食饭嘅。 即係做 返朋友。咪因为我嗰陣时係追啦咁、但係我都 feel 到有啲佢唔受㗎啦咁样。咁估唔到呢就有一次呢就爆风球定乜嘢呢咁跟住我就call 佢又 call 唔到啦佢又话出去飲酒咁跟住就 call 唔到啦就响唔响电话啦咁我就喺佢个 Facebook 度留言我话你呼下我啦咁样咁佢就介意我喺 Facebook 留言啦应该係啦咁佢就 block 咗我电话咁跟住我都唔怀疑我就喂打唔通嘅电话佢话去飲酒喎可能飲醉咗定乜嘢咁样咁你担心㗎嘛咁可能真係呢样嘢啦佢觉得喂唔得呢个男仔真係我唔啱啦咁样。 好烦啊觉得 咁样。如果你中嗱你中意个男仔呢佢越烦你呢你会越冧嘅。好老实系咪先系咪先即因为佢已经唔系烦你佢觉得喂点解你唔嚟烦我啊咁样系咪先即是金城武点解唔嚟烦你我你会成日諗金城武点解唔嚟烦我系咪公主 系咪哇即系如果佢嚟烦我真 系。 唔使佢冇机会烦我諗佢一打嚟我已经我烦返佢啦。 系咪先如果你瘦嘅话其实你系唔会觉得烦㗎嘛好老实。咁之后呢我用屋企电话打我话其实你唔需要咁啊你咪直接啲讲。即系你识我份人其实喂你唔瘦我哋大家做返朋友都 OK 嘅我又唔会话死缠烂打系咪先。咁跟住我哋之后呢就佢就开返我电话啦咁跟住我哋又出嚟食饭啦咁到而家佢识咗男朋友咁我都知嘅我哋都有联络嘅。即系成件事开心见成果咪 OK 囉。咁亦未去到话分手即系我哋根本未开始过。 真係好奇怪。未开始嗰阵时 未 分 手。未开始 玩失踪系嘛。 大佬啊咁样。 咁其实系即系点呢啲女仔系驚咩呢其实即系驚坦白定系驚 hurt 咗你。 好多时呢一去到呢真系要成牙实齿呢埋牙嘅时候呢真係会有一个屏障你要过嘅。即係我唔知两位女士。 係 啦即係我唔知两位女士系咩即係唔好话你唔鍾意男仔呀。就算你鍾意男仔呢你会觉得我哋日日有冇将来啦。即係我了解过啲女仔点諗呀佢就第日有冇将来呢我跟呢个男仔嘅时候呢究竟。 即係 究竟系咩呢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即係你都要过呢个屏障。当然你话喂金城武嚟搵你嘅时候喂梗系我都唔理啦系咪先我唔会理啦系咪先。 系咪先太极端啦呢个例子。 咪就 系 囉。 系囉。咁当然如果你真系要make一个比较长嘅关系嘅时候呢咁你会諗好多嘢啦係咪即係就算我话你金城武嚟你可能都系只不过系一夜激情啫。你都未必可能諗到咁长嘅。 都未必啱我成日同我讲电影大佬鬼食啊。 係啦都。 唔係喎公主你好似喺留学日本㗎喎係咪 係但 係。咁金城武讲日文你识唔识听呀咁样。 都 OK 嘅佢讲就识囉。 吓佢唔系主要讲国语嘅咩佢都系咩 好叻㗎佢。乜文都识㗎。 乜文都识。 乜文。 我睇到乜文。 乜文都识。 唔紧要嘅呢个节目系可以讲 特别系啲靓女讲粗口 啊！讲嘅， 会收音会嘟咗噶， 唔会嘟咗你嘅，你点谂噶啦？ 咁头先阿奶色都有讲扑街啦， 我有啊， 你真系， 系咪我记得噶？ 我忍唔住啊，忍唔住见到个， 即系大家可以喺 YouTube 下边留言。 明白嘅，头先嗰个真系好扑街。 可以咧，大家喺可以喺 YouTube 下边咧留言咧，喂，究竟阿奶色讲粗口 吸引啲啊？ 定系公主讲呢个粗口吸引啲啊？大家可以比拼下。 我哋 VS 公主 VS 奶色。 喂，咁啊，下一集啦，因为我哋今次都差唔多嘅。下一集咧，喂，预告下公主会唔会分享下佢一啲嘅经历啦？ 好啊，我都 因为大家都好想听下，喂，公主佢嘅经历嘅，因为佢遇唔遇到王子啊？究竟 系咪先？ 即系青蛙王子定系咩王子 咧？实际永远都系残酷嘅。 即王子似唔似呢个金城武呢喂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见啦。 好啦拜拜。